实的世界，在这个世界就彻底毁灭了。那么有没有人生存呢？像这图画里的方舟里，只有正义的挪亚和他的一家八口得以保全性命。而且没有什么记载像大洪水一样那样广为人知。在圣经里的挪亚的经历记载在这个圣经的书里面的第六章和第八章，在创世纪、苦兰经，相信大家也有听过，他也有重提这件事，还有世上许多民族的传说也有类似的记载。我们想知道挪亚的日子的洪水是真的有发生过吗？还是这个大洪水只是个传说，是一个故事？我们要知道这个答案非常重要。为什么呢？我们首先会看这个经文，在马太福音的24章37至39节。我们一起打开这节经文，马太福音的24章。37节，这里说，挪亚的日子怎样，人子临灾也会怎样。洪水以前的日子，人又吃又喝，又娶又嫁，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一天，他们毫不理会，直到洪水来到，把他们全都冲走。人子临灾也会这样。对了，从马太福音的24章37、39节，耶稣把挪亚的日子和他的临在的日子相提并论。如果大洪水没有发生过，不曾发生，那么这件事跟人子的日子来做个对照就没有意义了。因为耶稣在马太福音的24章37至39节谈到的预言，挪亚的日子，世界的毁灭，是意思我们现今世界的绝迹。那么现在我们会来看看一些证据。首先，我们知道圣经是最高的权威，圣经清楚表明挪亚日子洪水的确真的发生过，是真有其事，绝不是一个虚构的传说。请想想在创世纪的6章到8章，如果我们有看圣经的话，精确的指出在创世纪的7章11节，洪水它有谈及到何时何日降下洪水，那么方舟呢就会在8章的4节，何时停在哪里，以及大地何时干掉。方舟呢在创世纪的6章15和16节就有仔细的谈论到它的设计大小和建造的材料， 也有描述到一些同样的具体。那么这些跟神话故事截然不同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我们有看神话故事的话，通常都是模糊不清的一个故事。那么圣经中也有两个家谱啊，证实挪亚确实有这个人类。这两个家谱分别是由斯拉和路加编写的，这两个人都对有关的资料做过仔细的考察。路加所写的家谱显示挪亚是耶稣基督的祖先，先知以赛亚和以西结、基督的使徒保罗还有彼得 他们所写的经卷都是提过挪亚和大洪水的资料。上帝的儿子耶稣也是一个目击证人，大洪水降下来的时候，耶稣还在天上，是一个灵体，他有目击过整个事情的发生，他看见耶和华怎样降下大洪水的过程，所以他才可以预告自己的灵灾和挪亚的日子所发生的事相提并论。那么耶稣会不会用神话传说来警告我们呢？显然不会，他会用真人真事去说明上帝怎样惩罚恶人。那么第二个就是他的历史证据，无论是这个地质学化石，还是世界各地所收集的这个洪水的传说，一共有270个。那么这些历史有力的证明大洪水真有其事。圣经记载这个大洪水啊，不单是要讲述往事，而是要预告一场大规模的毁灭即将来到。上帝已经毁灭挪亚的日子，不敬虔的世界，因此他也必定会毁灭我们现今的这个邪恶的世界。大洪水前的世界是怎样的呢？与我们的这个时代有什么相同之处呢？我们现今就会去看看四个。那么第一个相似之处呢，就好像这个图画，像人们普遍对好消息反应冷淡，跟挪亚受命执行的工作有关的。上帝吩咐挪亚建造这个巨型的方舟，并且还要向人传讲真意。那么挪亚要传讲的是一面祝请人悔改，一面警告人即将面临毁灭。人们对他的传说信息是有什么反应呢？正如耶稣指出，当时的人却毫不理会，直到洪水来到把他们冲走。同样的，今天耶和华见证人孜孜不倦地去执行这个传道的使命，把这个上帝的王国信息传遍大地，几乎在地球的每个角落，人们都可以用自己的语言，他们会读的文字，读到这个王国的好消息。毫无疑问，上帝王国的好消息正普遍地传遍这个普天下，对所有国族做见证。但是今天一般人对我们所传的信息有什么反应呢？我们看彼得后书的3:3-4，彼得后书的3:首先，你们知道在去后日子会有好讥诮的人来讥诮你们，顺着私欲而行，说他应许要临在，哪里会实现呢？其实自从我们列祖长眠以来，一切始终跟创世开头一模一样。对了，是不是跟挪亚时代的大部分的人的态度非常相似呢？同样会有这个，好像经文所说，好讥诮的人，蓄意讥诮我们。今天我们会遇到的人，对好消息都是反应冷淡，有些人会嘲笑，有些人会迫害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我们的遭遇不是什么新鲜的事，因为我们的祖先挪亚也曾面对过这样的事。 那么第二个相似之处呢，就是邪灵的影响。根据创世纪的六章一和二节经文说，天使发觉人类的女子美貌，就娶来做妻子。这些天使本该是住在天上的，他们却离开他们的居住的地方，化为人形，来到地上居住，还跟人间的女子交合，因此而沦为邪灵。这些邪恶的天使反叛悖逆，堕落变态的行为，弄得人间乌烟瘴气。那么有什么相似之处呢？在今天，今天撒旦试图掩饰自己的身份，通过通灵术控制人。我们不是从上个星期天的资料有读到，通灵术在今天很普遍，影响力也很大，无论是电视节目、影片、书籍和娱乐，人们对通灵术的题材也十分着迷。那么第三个相似之处呢，就是道德沦丧。挪亚的日子，叛逆的天使来到地上的时候，是披上他们的肉身，跟地上的人、女人行淫，进行变态的性行为，生下来的就是那些不正常的孩子，所谓的巨人，是半人半天使的后代。这些天使是一个非常可耻、隐形，可以跟那些索多玛和俄摩拉的居民单于肉体的变态行为。难怪当时的社会道德沦丧，歪风邪气大行其道。那么今天的社会道德风气跟这个挪亚时代的是没有两样的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我们看看罗马书的一章26和27节。这里说，因此上帝任凭他们放纵可耻的肉欲，他们女的改变了身体的自然功用，做出违反自然的事，男的也无视女人的自然功用，男人和男人彼此贪恋，欲火焚身，做出猥亵的事，结果在自己的身上受尽这种败行所得的报应。所以显示这里说的是同性恋，上帝视同性恋为变态的行为，因为这是违反自然的事。而在今天呢，同性恋十分普遍，也被世人所接纳，还可以合法的结婚，在一些国家还有婚前性行为、淫辱儿童和同性恋的败行都可以到处可见，已经很平常了。不少人因此得到了染上了一些性病，家庭破裂，而且受到种种的问题所困扰。当然色情资讯也十分的泛滥，让现今的人类生活好像根本离不开性这个字。难怪圣经说这些人丧尽道德感，贪行各样不洁的事，说的一点也不错，对吗？道德风气败坏在现今。那么第四个相似之处呢，就是暴行偏及全地。在挪亚的日子，地上罪行充斥，大地充满暴行，因为邪灵和女子交合产生的后代就是巨人，性格凶悍、欺强凌弱、横行霸道。这些巨人无论到哪里去，哪里都会有暴行，结果地上充满了恶事，人心败坏。 那么现今又如何呢？暴行有没有继续呢？显然在很久以前存留，现在的这个暴行猖狂的程度啊，是前所未有的。无论你到哪里一个角落，都会有暴行所看到。甚至现今你看新闻，就会有很多暴行抢夺或者一些抢劫的事件。新闻媒体的头条经常都是以这个暴力为主题的，家庭暴力、恐怖活动、种族屠杀、枪手滥杀无辜等等的惨事，每一天都会发生，每一天你都会看到在新闻里。那么现今我们都知道很多邪恶的发生，耶和华看在眼里吗？他会怎样处理呢？我们看看彼得后书的3:5-7，这里说有一件事他们故意忽视了，就是凭着上帝的话语，自古以来就有了天，有了坚实的地，既露出水面，又立在水中。凭着当时的世界被洪水淹没就毁灭了，可是凭着同样的话语，现在的天地给保存下来，只留到不清浅的人受审判遭毁灭的日子用火焚烧。所以5-6指出这个世界的毁灭跟挪亚的洪水有相似的地方。当时洪水的毁灭是古代的世界，可是这个地球现在仍然的存在。其实毁灭的地是指当时的充满暴力的社会。此外，洪水也毁灭当时的天，所指的就是当时社会的人。同样的气节的预言，现今这个邪恶的人类社会和腐败的政府将会永远的被毁灭，就好像一个东西被火烧毁一样。那么想要度过这个降临的毁灭，就必须怎样做才能得救呢？我们看看希伯来书的11:7。这里说挪亚蒙上帝警告，得知还没有看见的事，应有信心，就显出敬畏的心，建造方舟，使全家得救。他凭这样的信心定了世人的罪，又靠信心领受了正义的地位。对了，挪亚得知，好像在7所说，他得知还没有看见的事，也就是上帝要降洪水在地上毁灭一切的活物。对挪亚的日子来说，洪水是闻所未闻、见所未见的事，但是挪亚并没有因此认为这件事不可能发生或不大可能发生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相信耶和华言出必行，于是凡上帝吩咐他的事，他都照着做了，并没有觉得难办。所以挪亚要做的事包括建造方舟、聚集动物、预备这个粮食、发出警告，还有强化家人的灵性。 想想看，挪亚要把这件事啊，全都做得很做得好，的确是并不容易的。但是他还是照着做的。由于挪亚对上帝有信心，并且可以忍耐到底，结果他和他的家人都可以保全性命，蒙上帝赐福。所以挪亚有十足的信心和勇气，才能与不敬虔的世界啊，既然不同。所以我们的行为必须要有圣洁的品行，有敬虔的行为，以免过度追求个人的事物，而且还要勇气的去传讲正义，这样我们就和世界既然不同了，就会像挪亚一样有信心度过这个毁灭。是的，我们要记得洪水的记载，耶和华为了我们的益处启示摩西记下洪水的记载，因为这个记载能强化摩西的信心，帮助他应付日后生活的挑战。同样的，我们一样阅读并沉思圣经的记载，能强化我们的信心，激励我们采取行动，勇气的等候脱离这个不义的世界。不久，耶和华的旨意就会实现，就好像这个最后的图画，顺服的人威会遍满大地，使地球成为乐园，并永远活下去。所以我们要谨记这个方舟的记载，让我们可以有对上帝有信心而活下去。